管他怎么，我还是那么骄傲。 后赶快回来，幸福美妙，快将我拥抱， 请你把讨厌的你甩掉， 我最温柔的爱就在转身下一秒。 好，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邢静演唱的《我爱夏日长》，关淑怡演唱的《复活》，徐怀钰带出的《我不要》。 你时光 终于不管呼吸都缺氧，你 再也记不住多一点温柔，什么被亲人跟亲密的朋友，自说自话的你不懂我的感受，爱不是可乐喝完随手丢，不稀罕你送却又跟你走，还开始想你会说话的手，我不能忍受我想委屈的念头，在沸腾的街用力的开口，我不要吵吵闹闹，我要干脆挽救挽留，不再难过你给的拍手，我不要缠缠绕绕，我要痛快截断苦恼，爱走了剩下疲劳，我不要搂搂抱抱，我要安静不被打扰，放我孤单对我才最好，我知道不是现在，但有一天我会更好，或许呢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林晨曦演唱的《爱的约定》，李威演唱的《我们》，费翔带出的《三角》。

长大，想的却不认真。别以为爱情就像电影一样精彩，都是快乐的结局都与那样。别以为你说情话我会心花怒放，和别扎堆背背都想当。

步，我要再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我是望着你像密密挂满的记号，纵是混乱我像踏着围绕自我路，到处去碰到处去喝，代入冷静光景太糊涂。真心被俘虏，我不做圈套，探索性爱路。你能未下已叫我醉倒，

起过后，芬芳何处落？ 我要化成变成美丽公主，公主，只要拥抱黑马王子。